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今天我们重启时间轴，穿越回到1992年的阿尔贝维尔。阿尔贝维尔位于法国中南部，是一座处在阿尔卑斯山脉当中的著名山城。那儿的冰雪资源非常多，但是由于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在获得冬奥会举办权之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组委会将各个项目分布在13座场馆当中。1992年2月8号，第16届冬奥会正式开幕。本届冬奥会共有来自64个代表团的1801名运动员参加。其中东西两德合并之后的德国队重新组成了统一的代表团参赛，而苏联解体之后的各加盟共和国也统一组队，在五环旗的引导之下，以独联体的名义参与比赛。精彩的开幕式表演之后，足球明星普拉蒂尼牵着一名当地男孩跑入会场，他们俩共同点燃了本届冬奥会的主火炬塔，第16届冬奥会正式开幕了。本届冬奥会，中国队一共派出34名运动员参加高山滑雪、越野滑雪、冬季两项、速度滑冰、花样滑冰、短道速滑6个分项的比赛。中国队在女子速滑赛场上实现了历史性突破。1992年2月10号，速度滑冰女子500米决赛，中国选手叶乔波在第二组外道出场，她的同组对手是独联体选手塔什尼亚科娃。100米处，叶乔波用时10秒95，一切正常。可是出弯道之后，正当他准备进入内道时，速度较慢的塔什尼亚科娃却才刚刚从内道滑出。塔什尼亚科娃没能及时给叶乔波让道，两人的身体发生了轻微的碰撞。正是因为这次碰撞影响到了叶乔波的速度，最终他滑出了40秒51的成绩，只落后美国人邦尼布莱尔0.18秒，获得亚军。不过这枚银牌也是中国运动员在冬奥会正式比赛当中获得的第一枚奖牌，为中国实现了冬奥会奖牌零的突破。 技术发挥得非常好，但是只有一件很遗憾的事，就是我出了弯道以后，因为对手太慢了，所以撞了一下。那么如果要是不创的话，我想我有机会得到这个金牌。 花滑赛场发生了重大改变，从本届冬奥会开始，由于难以适应现代电视转播的需求，规定图形比赛就此取消，形成了短节目和自由滑两项比赛的格局。女单比赛的关注度最高，美籍日裔选手克里斯汀·山口在短节目和自由滑比赛当中都排名榜首，将金牌收入囊中。而中国选手陈露同样表现不错，凭借着自由滑第5名的出色表现，她最终排名第6，为低谷当中的中国花样滑冰带去一缕曙光。本届冬奥会是最后一次与夏季奥运会在同一年举办，两年之后，冬奥会来到了挪威的利勒哈默尔。在北欧小城，奥林匹克又会延续哪些传奇故事呢？我们期待时间轴的再次转动。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感谢您的收听。 冬奥加速度，大汉立国不久，汉高帝刘邦遭遇白登之围，被匈奴骑兵围困长达7天之久，大汉不得不献公主给匈奴单于，以屈辱的和亲来换取边境安宁。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开始有计划地反击匈奴，大汉公主们也在这场生死较量